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你。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华夏文明千年史，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唐代贞元年间的诗人刘灶所作的《杜桑干》。客舍宾州已时爽，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宾州是故乡。刘灶是咸阳人，为了博取功名，曾旅居滨州，也就是山西太原10年之久，但最终却一事无成。当他渡过桑干河，回头望着滨州的时候，另外一种怀念之情又涌上心头。诗的大意是：我旅居滨州已经10年风霜，归心似箭，日夜思念着咸阳。不知为何，再次渡过桑干水，回头望去，反而觉得滨州是故乡。太原离咸阳其实并不远，太原再往北几百里就是桑干河。今天这段距离根本不算什么，但刘灶旅居滨州10年，却始终没有机会回家一趟。中唐时代，政治昏暗，军阀横行，很多人流离失所，不得归乡，诗人也是其中一员。他回望滨州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已是那么熟悉，他乡也好似故乡了，而自己真正的故乡又在哪里呢？杜桑干，正是这种复杂心情的真实写照。桑干河是永定河的上游，也是海河的重要支流。相传每年桑葚成熟的时候，河水就会干涸，所以得名桑干河。几千年来，桑干河河道几经变迁，现今它全长506公里。这条河一路从黄土高原走来，在河北宣化一带趟出一条4公里长的大峡谷，人们称其为桑干河大峡谷，这也是桑干河沿岸最为壮观的景致。大峡谷两岸高山耸峙，中间河水奔腾，悬崖陡峭相对，河道弯转狭窄，岭上奇峰突起，崖间异石林立，景观秀丽，气势磅礴。每年3月底4月初，杏花、桃花、李花漫山遍野竞相开放。峡谷中有一片湖泊，名曰月牙湖。湖水中有天然锦鲤、大鲶鱼、桂鱼等多种淡水鱼类。入峡谷半里，能看见河中立有一座孤山，山峰挺立，绿水环绕，酷似大山前的一个站立童子。 据传说，当年有一个道士站在这小山顶上，能望见北京的紫禁城，如同海市蜃楼。顺河在近约两华里，一个急转弯便能看到一座500米高、400米长的陡峭的大山崖，两壁山崖似刀切一般整齐直立，而在这大山崖的中部竟有一处石窟道观，它像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挂在崖壁上，此处便是桑干河大峡谷最著名的一景——向光洞。向光洞相传建于北魏，唐代开国元勋魏征曾在这里修炼。这座观庙虽然没有宏伟的楼台殿阁，但是它风格独特，28座道观全部镶嵌在桑干河水东岸的500多米高的崖壁上。庙堂中有大小塑像100余尊，堪称古代雕塑艺术的精品。如果没有瀑布，峡谷便不能称其为峡谷。在大峡谷外丽家湾的东侧大山中，有一股清溪终年长流，不知流了多少年头，这股水源人们叫它水尽头。水流顺山峡阶梯而下，形成数千个瀑布，蔚为壮观。如果在炎热的盛夏走进此沟，会感觉浑身清爽。有人给这里起名叫花溪瀑布，也有人叫它飞瀑峡。桑干河大峡谷堪称是大自然的绝妙之作，如大地年轮，恢宏壮丽。而桑干河在峡谷间蜿蜒流淌，曲折灵动，可谓无限风光。近年来，那里已经成为自驾驴友们的热门旅游地之一了。最后，让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引出这无限风光的杜桑干吧。客舍冰舟已时爽，归心日夜忆咸阳。五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冰舟是故乡。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洪光、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歌手老狼，才想起同桌的 你。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更别说怎么遗忘。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牵光照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

日本几天一次使小刀刮耳朵唇，刮完以后很细心的看。还有一个胶皮管子，日本使之拿手，叫犯人向肚子里吞，将胶皮管子头吞在肚内心的左右为止。在这时间，日本使胶皮管子向回抽气，由皮管带出肚内白的东西为止，也很细心看这个白的东西。由犯人吸的血，由耳朵刮的东西，肚内抽的东西，日本都拿去。犯人身体好的，抽血十五六次，身体不好的，抽血八九次就不抽了。叫犯人洗澡，得洗得身上很干净。日本又说了，说犯人，你的病历有了，打药针吧。日本拿来很大的药针，不论头脚身的前后，恶狠的就是一下子。打上药针，不过几点钟，舌头说话不好使，浑身难受。日本又说，他的病不行了，赶快拉出去，以后不知这个去向。但是他们犯人出去大便时，看见很多男子鞋还有女子鞋在机器房子周围。在去年将诸河游击区群众使大车载去300多，不知去向。在这个杀人场杀多少人是谁也不知道，连他们在里头出来的也是不知道。他们知道经常向里边送人，一回300、200的，这不像大狱，官司打好了就能出去。事到这里头，日本就按一律处置。日本抽的血和犯人身体不知有何用处，有说做毒气的，因为化学不明白，哪能知道做何用。像这等事应当研究一下。以上便是口述的实录。可惜啊，由于当时国内国际对于日本准备细菌战的情况了解尚不充足，这份报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这次袭击引发了日方的恐惧，因此1941年11月731部队成立时，选择了哈尔滨近郊更加安全的平房区，而不是双城子。并且他们加强了对731兵员和文职人员的军事训练。刘海涛进入抗联干部学校学习，后来又转入列宁格勒步兵学校。1938年回到延安以后，刘海涛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亲切接见，同年被派往山东工作，使毛泽东曾亲往送行。刘海涛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先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九支队司令员，后任第二旅副旅长，次年升任鲁中军区司令员，转战日照、莒县、赣榆一带，收复蒙阴、东阿，名气大振。1941年11月，刘海涛率部参加反扫荡中，被日军包围于岸堤以北王山一带。为了保存实力，他命警卫排和青年营分头突出重围，自己和妻子苏珍以及社会部长朱玉干等八人吸引敌人任务完成以后，化妆成国民党军官钻出了日军包围圈。但是至蒙阴县官庄以东杜家林时，被汉奸王立庆、石绍武伪装抗日联防大队诱捕。11月25日八人被杀害于苏家村，壮烈牺牲。值得一提的是，出卖刘海涛的两名汉奸都有可耻下场。1945年3月八路军攻克蒙阴，活捉负隅顽抗的伪大队长石绍武，同年打垮时任旅长的王立庆部。王立庆逃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先逃到天津，后又逃到东北。但天津公安部门在一次偶然机会发现其妻子无端怀孕，据此认定王并未远离， 王立庆终于被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以后绳之以法。作为可能是唯一能够打进日军细菌武器试验场的抗联将领，能够将敌人的这份罪恶告知世人，刘海涛或许可以含笑九泉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这是一张令人感到压抑和悲伤的照片。在这张照片的标注上，日伪军留下了这样的说明：红军匪首程司令率余党300余人袭击双山子警察署，当京局长率警出剿，当场射杀匪人22名首级之刘颖。康德3年4月29日。经向相关工作人员询问，得知这张照片原夹在敌伪档案之中，此为邀功之用。上面上有当时与其他档案一起装订留下的钉孔。康德三年，即1936年，这张照片展示的正是当时一场真实战斗的结果。其中所提到的红军匪首程司令，即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照片中所述的袭击双山子警察署，指的是1936年4月26日至27日，他和第一师参谋长李敏焕共同指挥的攻打宽甸崔家大院之战。崔家大院是当时双山子警察署所在地，位于双山子村平陀屯。此前，程斌曾写信给其代理署长邹兴波，试探是否可以取得他的合作。被邹拒绝以后，第一师乃决定对其发起攻击。26日清晨，程斌率抗联一军一师三团和少年营冒雨分三路包围崔家大院，发现他四周设有围墙炮台，对缺乏重武器的抗联来说易守难攻，且部队在白天到达，失去了进攻的突然性。但是程斌未能及时调整部署，而是在对敌进行劝降未果以后发动了强攻。尽管抗联战士十分英勇，两个主攻连连长一死一伤，经一日一夜战斗仍然未能拿下该地。第二天，宽甸现属日伪军警来源，抗联部队被迫撤离，但是有22名官兵的遗体未能抢回。推测，这张照片中遭到日伪军展示的阵亡者首级就是他们的。事后，抗联第一军军长杨靖宇听取了战斗汇报，批评了程斌的蛮干行为。当杨靖宇获知敌人将牺牲的战士头颅砸下示众，并且挖了一个大坑，准备将烈士们尸体一起掩埋时，亲自给双山子伪警察署写了一封警告信。慑于杨靖宇的威望，敌人制作了22口棺材，较为尊重地埋葬了这些抗联烈士。血战崔家大院是抗联一军在宽环地区损失最大的一次战斗，不但有着22名战士牺牲，还有不少伤员留在当地农民李庆顺等人家中养伤。尽管这是一次失败的战斗，但是抗联对敌重兵驻守的警察署发动攻击，仍对日伪军产生了一定震慑作用。值得探寻的是，这次战斗的参加者们此后的人生轨迹恰似抗联整体的一个缩影。少年营一连连长张全山是两名伤亡连长中的一名，在战斗开始以后从山上冲下来时被敌军击中腿部负伤。张全山1933年初在吉林磐石山参加南满抗日游击总队，开始曾担任杨靖宇将军的侦察员、警卫员。在哑巴梁子战斗中，张全山跟随杨靖宇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 成为杨靖宇手下一员得力的助手。当南满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一军时，杨靖宇军长任命张全山为少年连连长，少年连扩编为少年营后，担任一连连长。1936年7月下旬，少年营一连回撤本溪、宽甸、桓仁老游击区时，在海城北交界碑与敌人遭遇，经殊死战斗以后，全连只剩下连长张全山和两名战士。为了不当俘虏，他们毅然毁坏枪支，纵身跳下悬崖。张全山此后获救，是抗联第一军少数幸存者之一，成为此战的历史见证人。815光复以后，张于东北参加剿匪作战，后来担任黑河军分区后勤部部长、副师级，1997年病逝。一师参谋长李敏焕是战斗的直接指挥者，因敌军增援部队赶到，不得不率部撤离。李敏焕又名韩敏焕、金敏焕，他是朝鲜族，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幼时全家因贫穷迁居吉林省延吉县。1928年入龙井大成中学，并加入共青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先后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少年连政委、第一军第一师少年营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少年营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参谋长。1936年6月，李敏焕率领一师三团在四六两团配合下发动西征之战。7月15日，在回师途中行军至摩天岭时，伏击尾随的连山关日军守备队第二中队，歼灭日军中队长金田大卫及所率日军48人。李敏焕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3岁。一师师长程斌是整个战斗的指挥者。程斌是杨靖宇颇为看重的指挥员之一，曾经着力培养，在一师期间作战也颇为勇敢。他和日军的作战曾多次在日本《朝日新闻》等报刊上被报道，有小杨靖宇之称。但是1938年6月，因斗争日益残酷，日军又以其老母性命要挟，程斌发生动摇。于6月29日率100余名部下向日军投降。此后所部编入伪通化省警务厅富森警察大队，程斌任副大队长，成为日军进攻抗联的忠实爪牙，给抗联第一军造成极大困难，并且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杨靖宇将军的牺牲。抗战胜利以后，程斌率部投靠国民党军。解放战争末期隐瞒历史，混入解放军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1951年被其部下举报，经北京市公安局报请国家公安部，并经部长罗瑞卿批准将其逮捕。同年5月21日判处死刑。老抗联战士们对程斌的感情仇恨中还有一丝惋惜，即便是坚持不下去脱离队伍，只要不投敌，抗战胜利以后人们也是不会忘记他当年打鬼子的事情的。有人牺牲，有人幸存，有人投敌叛变，残酷的战争恰似一江激流，大浪淘沙，展现出真正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牺牲在宽甸的22名抗联英烈，如同牺牲在那片土地上的无数抵抗者一样，没有留下自己的性命，但是钟鼓留香。1968年当地政府在其烈士墓前建立了抗联英雄纪念碑，现已成为该地青少年爱国教育的重点史迹，使其永受后人祭奠和敬仰。曾经为这个国家奋战的人们，人民 是不会忘记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早年曾经读过一本描写东北抗日联军的文学作品，小马官和大马薛叔叔，里面讲到一位刚参军的小战士对足蹬大马靴的抗联指挥员曾经充满恐惧，因为这种装束和日本鬼子一模一样。后来才知道，这是在战斗当中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笔者偶然发现，图书馆一位看门的朱先生，竟是小马官和大马薛叔叔作者严一烟女士的丈夫。也因此得知，这位红色女作家竟是清朝贵族的叛逆，留学东京的反日分子。当年在北师大就读的朋友，可能都还记得图书馆搬新馆以后，这位红鼻子总是穿西服的白发老先生。因为这个，结识了严一烟女士。当时严女士的腿已经不大灵便，抽烟抽得厉害。但说起她早期作品《严丁儿》，她的好朋友王莹依然一往情深，记忆清晰。问起小马官和大马薛叔叔，严女士说，那是在采访抗联老战士的基础上写成的，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严女士有一句话让笔者记忆深刻，她说，抗联的军服不是八路军式样的，是和苏联红军一样的。苏联红军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保尔柯察金或者夏伯阳式，身披军大氅，头戴不穷尼帽，跃马扬刀，抗联会是这样的吗？严女士这段话让我当时对抗联的形象充满憧憬，后来才知道抗联的战斗绝非如此浪漫，他们是一支在敌人后方英勇作战的孤军，没有粮木，弹药依靠缴获，经常要在零下20度的严寒当中露营，历史上所有军队的艰苦在他们的面前都不得不投下一份敬重。这件事于是被渐渐淡忘。然而有朋友提供材料提到，正如严一烟女士所言，当时东北抗日联军确实曾经拥有过苏联红军式的军服，据说这是一些在苏联生活和战斗过的抗联领导人所提出的建议，这样的服装也比较适合东北寒冷的气候。目前可以确认使用过这种军服的部队主要是赵尚志领导的抗联第三、第六军，这一点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特别是曾经在被服厂工作过的女战士多次提到过。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东北抗日联军的服装到底是什么样的？抗联的战旗又为何会出现在日本的老照片中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

2015年由冯小刚主演的电影《老炮儿》火了一把，但许多人对什么叫老炮儿产生了疑问。有人把北京人那些举起有面的人叫老炮儿，有人把京城地面上的爷叫老炮儿，有人认为老北京人都可以成为老炮儿。总之都认为老炮儿是个好词儿。为什么叫老炮儿呢？有人认为北京东城有条炮局胡同，胡同里有个监狱，北京的老炮儿爱打抱不平，所以大都进过局子。老炮儿这个词儿是从炮局胡同来的。这些说的头头是道，但都是望文生义的信口开河。我是从小在胡同长大的，老炮儿这个词儿从小就说，只是后来这个词儿销声匿迹了。要不是冯小刚这部电影，北京人谁会聊起老炮儿这个词儿来呢？什么是老炮儿？说白了，就是北京地面上有点资历的老流氓。所谓的资历，就是蹲过大狱，人脉广，在道上及流氓圈里有一定的威望。我小的时候，京城的胡同论片儿，几乎每片都有一两个老炮儿。那时候胡同的孩子喜欢打架，每逢打架的时候，就会把自己这片的老炮抬出来，狐假虎威。需要解释的是，老炮这个词儿必须儿化韵，而且应该写成浸泡的泡。电影里用的是枪炮的炮，在北京话里是不能儿化韵的。火炮的炮字只有两个意思，一是火炮大炮，这里属于大的事物，不能加儿化韵。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烧，但要读二声，念成炮，如炮制中药。我跟一个80多岁的老北京探讨过老炮一词，他是老警察，当过派出所所长。他说老炮最初是黑话。为什么叫老炮呢？因为这些老流氓见过风雨，像木头一样泡在水里，轻易不出面。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因为我接触过的老炮级的主说话办事都很低调。根据电影里冯小刚扮演的角色，老炮应该写成浸泡的泡，这才是北京话。不过现在自传的词儿很多，按照电影的名老炮写，也没有更多的人去计较。 有滋有味北京话节目，作者刘一达，演播郭伟，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歌手老狼，才想起同桌的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知道那没有痛苦的爱，却能知足泪流多少。我知道忘记已离去的你，却又唱起你旧的歌谣。我知道失去的是什么，我有启程却不是寻找。我心里明了，我心里知道，我知道 那一首歌谣伴我天涯海角，我像那一只火苗，无声地